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。